真是气，栽种下小小的树苗里一颗颗是棘手啊。你是希望的树，你本是绿色的生命，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想望，你也懂得。别看你幼小的树苗多稚嫩，后来居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你有着雨露的滋润，阳光的照耀，你有着人民的爱护，大地的依托。我们今年才10几岁，天天的蜜水日日喝，年龄半岁红旗长啊，纯洁的心灵闪光泽。艰难道路的曲折，革命先辈洒热血才筑成了辉煌的共和国。20年的腾飞解说过上苍老，还要努力开拓深化改革，新世纪将展现崭新的风貌，新世纪将展现全新的生活，笑迎挑战雄关过，总有那艰难险阻一树啊，是日记一树，你隶书精悍须自信，一道道年轮就是一次次拼搏中原意，枝叶参天云下沉，祝愿你农民遍地竖起折，到那时你造福人民多做奉献，我们也长大成台中的楷模，是记住你有充盈的活力，同学们更有完美的人格，看他们激情潮涌心头热，四方见光辉的未来壮山河，这世界

巡天要看一千河，牛郎欲问问身是阴阳悲欢 好，欣赏过这段落派的经典的京韵唱段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。柳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